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好，老孙去。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休闲之旅，休闲之旅。 他们是星光闪耀的明星，他们是娱乐圈各大颁奖典礼当中经常光顾的红人，而他们的成名都源自我国香港新秀歌唱大赛。欢迎各位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今天的旅程当中要将时光倒转一下，回顾一下当年在这项比赛当中获奖的那些优秀的歌手，看看都有哪些明星是从香港新秀歌唱大赛当中走出来的。首先我们要说到的这位呢，不仅在歌坛上获得过全球华语歌坛最受欢迎歌手奖，同时在影坛上也获得过台湾金马奖最佳男演员的称号。这位艺人就是曾经的香港四大天王之一的黎明。先送上黎明的一首老歌，今夜你会不会来。 也许只是一个最美丽的阴影，也许是我们前世的约定，你就是我这一生住在等待的人，你不知道我寂寞的心曾经是一片灰烬，也许你只是一朵树荫占据，你是否愿意为我停留？今夜你来告诉我，你是否愿意陪我走过我的梦，我的所有？ 今夜你会不会来，来自黎明的经典歌曲。在1986年，黎明报名参加了香港华星唱片公司与香港无线电视台合办的第五届新秀歌唱比赛。面试之后，唱片公司要他回家等通知。那段日子当中，黎明每天都会心神不宁的、魂不守舍的守在电话机旁边，甚至都不敢上街，就怕错过了人家的电话。最后他终于等到了决赛的通知。在比赛中，黎明凭借着一首《绝对空虚》获得了当年比赛的季军，并且正式踏足了娱乐圈，

在音乐上一直是走在流行前端的黎明，专辑当中也曾经以电子音乐带领着港台流行音乐的潮流，创造出了属于黎明自己的黎氏电音，并风靡各大酒吧和舞厅。但是对于黎明来说，与动感的音乐来比呢，诠释起抒情歌曲来可能更加的富有韵味，就像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两个人的烟火》一样。好了，有请黎明为我们带来这首歌曲《两个人的烟火》。 你的爱那么多，怎么会不明下落？谁分开就逃脱，千万别羡慕太多。你的爱比一个大城市的人还多，也能容纳任性的我，偶尔小小的错，就让这样一场风波摩擦出回忆的泡沫。是我对你认识太少，还是我自己想得太多？最爱你的是我，否则你怎么养我？否则我怎么可能赴汤蹈火？你说什么都做。你最爱的是我，还以为差一点走火， 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今天的旅程当中呢，我们继续将时光倒转一下，回顾一下当年在这项比赛当中获奖的优秀选手，看看都有哪些明星是从香港新秀歌唱大赛当中走出来的。我们接下来要盘点的就是1987年的第六届香港新秀歌唱大赛当中获得银奖的选手，他是刘锡明。在大学时期就主修声乐教育的刘锡明，1986年报名参加了第五届新秀大赛，由于初次比赛经验不足，因而没有取得名次。 但是刘希明没有放弃啊，第二年他继续报名参加，终于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而踏足了娱乐圈。此后刘希明开始涉足影坛，而对于并无演戏经验的刘希明来说，还是幸运地得到了不少贵人的相助。在电视剧《义不容情》当中，刘希明和刘嘉玲饰演对手戏，扮演他的弟弟。因为经验少，时常被导演骂个狗血淋头啊，刘希明只好向前辈求教。于是他打听到前辈关海山很喜欢喝酒，灵机一动，买了一瓶啤酒请关海山大喝了一通。关海山觉得这个年轻人很聪明又很好学，于是亲自指点了一番，最后帮助刘希明顺利过关。后来刘希明在香港 TVB 接拍的很多部电视剧都赢得了不错的口碑，1992年的电视剧《梦断银城》就是其中的一部，主题曲《是缘是债是场梦》也是由他亲自担纲演唱。下面呢，为您奉上这首由刘希明带来的歌曲。 是缘是债是场梦，梦回梦醒都心痛，前前面面爱过，迷迷糊糊痛过，冷冷暖暖多少春与冬，被迷被骗被愚弄，被缠被舍都相同，来来回回试过，浮浮沉沉怨过，进进退退回头梦已空，苍天将所有凡人装聋，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刘希明带来的电视剧《梦断银城》的主题曲，是缘是债是场梦。其实对于比赛来说呢，选手的实力是首要的，但是心平气和的心态更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之一。在1988年第七届香港新秀歌唱大赛上获得铜奖的这位选手，就是现在的天后级的人物郑秀文。在当年其实郑秀文就拥有着良好的心理素质。出生于香港的郑秀文，在他只有16岁的时候就报名参加了新秀歌唱大赛而夺得铜奖，可谓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了。下面呢，我们来听一听这首郑秀文的代表作《值得》。 关于你好的坏的都已经听说，愿意深深的是我，没有确定的以后，没有谁祝福我，反而想要勇敢接受，那你都会有人犯错，希望错的不是我，其实心中没有退路可守，跟着你错跟着你走，我们的故事爱情爱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爱到翻天覆地也会有结果，不等你说个美的承诺，我可以对自己承诺，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是执着是洒脱，留给别人去说，用尽所有力气不是为我，那是为你才这么做，希望错的不是我。 退无可守，跟着你错，跟着你走。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爱到荒天覆地也会有结果。不等你说个美的承诺，我可以对自己承诺。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是执着是洒脱，留给别人去说。用尽所有力气不是为我，那是为你才这么做。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爱到荒天覆地也会结果。不等你说个美的承诺，我可以对自己承诺。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是执着是洒脱，留给别人去说。用尽所有力气不是为我，那是为你才这么做。 值得来自郑秀文的演唱。那回想起郑秀文在中学那会儿就被老师选中参加英文朗读比赛，后来在16岁的时候他就报名参加了第7届新秀歌唱大赛。由于当时年纪特别小，比赛时台下还在匆匆忙忙地找人托管书包呢，郑秀文在台上演唱了一曲《干一杯》，凭借他美好的声线和成熟的台风受到了众多前辈的一致赞许，也因此被华星唱片看中，签约之后就接受了2年的专业培训。但是郑秀文的爸爸为了不影响郑秀文的学业，提出要公司等他中学毕业之后再进入歌坛发展。于是在郑秀文18岁的时候，刚刚中学毕业，公司就为他推出了首张粤语专辑《郑秀文》，销量高达25000张，人气急速飙升的郑秀文在发行唱片的同时接拍电影、接拍广告，一个也不落。在2003年他还发行了国语专辑《美丽的误会》，也同样引发了歌迷的极大关注。其中由林夕填词、徐伟贤作曲的点题歌曲《美丽的误会》也成为了郑秀文极具传唱度的一部作品。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一听郑秀文为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曲《美丽的误会》。歌曲过后，我们上面的娱乐大篷车要暂告一段落了，稍事休息，广告和信息之后继续我们的休闲之旅。各位稍后见。 那时候听爱如潮水，想象着万一我们不是一对，你和谁会在深夜里孤独的买醉。这一晚我一个人睡，防备着那于事无补的伤悲，还有很多工作只能面对不能憔悴。我为我的坚强而骄傲，却为这段情受伤的心流的泪，是不是浪漫的误会？是爱得太傻，还是伤得太美？难道你还不配让我的心碎？是不是 是美丽的误会，我不能为你不顾一切的崩溃，除非这样才能保证把你挽回。我牵的手伤的心流的泪，是不是浪漫的误会？是爱的太深还是伤的太美？在爱情的面前，我宁愿卑微。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老孙去也。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 休闲之旅， 休闲之旅。 各位好，欢迎继续搭乘我们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在刚刚我们上半段的旅程当中呢，为您回顾了1986至1988年香港新秀歌唱大赛当中获奖的那些优秀歌手。下面呢，我们要把目光再转移一下，去看一看1990年第九届新秀歌唱比赛当中诞生的优秀选手。相信提起那首脍炙人口的对唱情歌，在 KTV 当中点唱率相当高的《相思风雨中》，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吧。其中的演唱者汤宝如也是香港新秀歌唱大赛的参赛者。汤宝如原本是一名幼儿园的老师，因为喜爱唱歌，报名参加了1990年的第九届新秀歌唱比赛。虽然没能获得名次，却引起了唱片公司的注意。最终，他签约宝丽金唱片公司，成为了当年宝丽金三小花之一。后来和张学友合唱了这首歌曲《相思风雨中》，让很多人牢牢地记住了他，记住了他的声音，他的歌曲。虽然那个时候的宝丽金巨星如云，汤宝如也在数年间陆续出了十多张大碟和精选集，但始终没能挤入一线歌手的行列。下面呢，我们再来回顾这首由汤宝如和张学友共同带来的歌曲《相思风雨中》。 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 情海变苍茫，千心如冷风， 纷飞各天涯，他朝可会相逢， 萧萧风声凄泣暴雨中， 人海里飘浮，辗转却是梦， 情深永相存，飘于万世空， 当霜雪飘时，但愿花亦艳红，未惧路上烟雨梦，啊，寄相思风雨中， 啊，寄痴心。